而家我就话佢只系一个奇怪嘅皮肤组织。 O、okay. K， 系因为咁经历咗寻日之后，同埋喺 live 嘅时候，咪完咗嗱声落去睇医生嘅。 你五点半就要冲落去睇下个医生 走咗未啊嘛？咁要五分钟嘅时间行咗落去啦。跟住好幸运地，医生未走，咁终于就可以睇到个医生。咁就将事发经过讲咗俾佢听啦，即系俾一个玩具枪整损咗啊，blah blah blah 咁。咁啊睇咗个伤口就话即系止咗血 ，O K 嘅咁。咁止血嗰方面呢、這个叫做 step one 啦， 系 就已经解决咗㗎啦。 OK， 咁佢都係俾一啲药膏我搽啊，俾啲药我食啊。咁我转头出去护士会帮你消一消毒个伤口，咁就完成㗎啦。 系系系。 咁 step two 呢就係、是、今日想讲嘅嘢。呢个 step two 嘅意思就係嗰一撇奇怪的皮肤组织。 哦。 咁我有。 使唔使攞去化验定点样㗎？ 咁我就係、是、即係我心里面都有呢个疑问，因为咁多年嚟其实我都唔知道。 到底系咩嚟？ 系咩嚟？因为都系近呢几年佢先至恶化得咁严重。 同埋你唔洗头咋？成日唔洗头？ 唔系啊，有嘅。不过有时冇吹干系真嘅。咁、 okay. 医生揭开头发望一望嗰笪奇怪的皮肤组织。 嗯， 佢望咗几下之后。佢好认真咁望住我。 等下先 ，sorry， 我因为呢个画面感好强，我想问多少少嘢啫，就系个医生系男医生嚟嘅。 男医生，三十零四十岁，戴眼镜嗰啲系噶，即系讲起个通都唔系嗰啲文静医生嚟噶。 哦 ，OK，OK，OK， 即系都几 funny 嘅感觉。 好奇下啫，好奇下啫，好 气氛轻松啦。咁啊，揭开嗰啲即系头发，拨开佢望一望个 嗯， 然后讲一句说话 吓。 原文直述，佢话：坦白讲，我从医二十年，我都未见过啲咁嘅嘢。系啊，佢唔知咩嚟啊！佢话佢真系好坦白咁样讲啊，做咗医生二十年，见过好多唔同嘅症， 都唔知。 但系 见 到呢一撇，佢话佢真系唔知咩嚟，因为佢冇见过。 系 佢跟住再紧接讲，亦都系原文直述嘅。佢讲抛咗个英文出嚟， 系 佢指住就话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但系我唔知。是因为乜嘢？ 好似睇紧嗰啲咧鬼片。 系啊 ，there's something wrong。 系啊，即系其实系人望到呢大嘢都知佢唔系一个正常嘅存在，只不过佢点解存在咧？佢有咩影响等等咧？ 完全 知道，冇线索。 咁又咁讲，咁医生你分好多种噶嘛？你都睇下家庭医生，定系可能佢系外科，定系内科，定系点样？咁你可能呢啲就皮肤科咁，系咪先？即系好难讲噶嘛。 系啊，所以我就好欣赏佢呢种直率，同埋我觉得好有趣。 同埋佢诚实都好嘅，好过佢求其乱咁估一啲嘢话俾你听，系咪先？ 然后佢就因为你始终要对症下药噶嘛，唔清楚嘅话，你点样可以处理佢咧？ 系 咁跟住佢。就不断讲，哇！呢个咩嚟？佢研究咗好耐，我真系未见过，真系未见过。 可以发现新大陆，同埋发现新嘅动物品种咁样。 系啊，跟住佢亦都有 keep 住问，即系几时开始有啊？初头系点噶？咁我印象中，都几年时间就比较严重啲，个范围越嚟越大，跟住开始上面就多咗啲嘢咁样样啦。佢好似自己会成长紧咁啦。咁啊，不嬲都。不痛不痒就冇理到佢啦，咁其实你身体上面出现咗一啲咁样嘅异常嘅状态，佢背后一定有原因嘅，我成日都觉得系啦，事出必有因，只不过个因系大家未必揾到或者唔知道，或者佢个背后嘅影响各样嘢，佢未浮现啫， 系 即系有权系一啲对身体唔好嘅嘢，不过 未发现到， 系啦，佢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去发酵， 系。 咁我唔理囉，人係咁㗎啦，唔殺到埋身唔理㗎啦。 你就係好明顯啦。 唔係咁樣俾人睇 唔到睇唔到咁樣啦。 係每次剪頭髮都同髮型師講遮咗佢得㗎啦。 同避一避囉，唔好鏟落去啦。 咁擾攘完一輪之後，醫生就話咁啦，呢、這個我哋即係醫院呢都冇皮膚科嘅，我轉介你去即係somewhere嗰度再睇一睇啦。咁佢話可能到時呢嗰個醫生就會再了解一下，可能会抽啲组织去化验下咁样啦。咁啊，交代完所有嘅嘢，即系佢临走之前都啊，呢、這个真系咩嚟？即系未见会唔会系嗰啲即系真菌啊嗰啲定咩咧？ 系系， 即系佢自己都可能觉得好有趣，就系佢从医咁耐，哦，有一啲嘢原来自己冇见过。 系 你感觉到佢嗰个热情啊， 系 个 passion 啊。 你呢一个咧，喂，你呢一个咧，你讲完呢个古仔咧，令我谂起一个古仔啊。我哋有时间讲噶嘛，因为咧，但系呢个古仔咧，同去医院咧系冇关系嘅，但系咧有一次咧话说，我觉得咁样类比好衰啲。 嚟啊嚟啊！ 我带我只猫去睇兽医。 但系咧，即系点解我会谂起呢个故仔咧？就系、是、因为话说有一次，我同只猫出完街咁样啦，即系带佢出街玩下，熟悉下出边嘅环境，影少少相咁。咁途中我谂可能都即系你都知道外边有好多位都、即系可能唔系咁干净。咁翻到屋企咧，过咗两日发现只猫个下爬。有啲黑咗，同埋有啲唔識講，即係紅紅腫腫咁樣，同埋開始嗰個位啲毛開始突突地啊，甩甩地啊，即係總之就係有啲問題啦，就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啦。咁然後我又好緊張，我即刻帶隻貓去睇獸醫咁樣。咁然後咧睇個獸醫咧，個獸醫就外國人嚟嘅。咁然後佢就揾嗰啲紫光燈照下，因為即係有可能係真菌感染定係唔知咩嘢事噶嘛。咁然後佢照一照，佢話又冇反光冇熒光，即係冇嗰啲真菌嘅反應啊咁樣。咁即係佢當時個外國人佢就全程講英文。咁然后佢就望住我隻猫个下巴望咗好耐，跟住又逗下摸下佢个下巴，好似头先你嗰个医生咁啦。跟住佢就讲咗句：interesting。 Interesting 啊，interesting，interesting 咁啊，跟住然后我咁咩事啊，医生咁样咁，佢话I'm not sure 咁样，跟住然后咧佢就 佢用 sure 啊系啦，即系佢都唔系好肯定，bu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跟住唔系佢呢一佢唔系讲呢一句嘅，但系佢表达嘅意思系差唔多嘅咁样。咁跟住后屘咧，佢就开咗啲即系药膏咁样翻去俾我只猫查啦。咁佢话你试下查两个礼拜，睇下有冇啲咩问题先。如果查完好翻，你就唔使翻嚟复诊啦。但系查完冇好过，咁你就要过嚟，我要再同佢抽血做化验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就托赖，好彩只猫就后屘查完就好翻啦。不过咧，到而家咧都解释唔到到底嗰一笪系乜嘢嚟嘅，个情况系同你个头一样嘅。我同你讲 ，interesting 就系 interesting 啦， 有几 interesting 咧？就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我好中意嗰个医生人，即系都系嘅，即系佢哋嗰个完全一切啦，都系。知道 系 有异常噶啦，不过我都唔知道，几有趣啊，系啊，几得意喎咁。 即系呢个睇兽医嘅经验都话俾我听啊，有时咧你去寻求一个答案咧、原来有时唔一定系攞得到嗰个答案嘅。 系噶， 咁你去咗 book 定嗰个皮肤科医生未啊？ 就未嘅，因为寻日我解唔晒啲嘢，咁嗰个转介嘅皮肤科就已经闩咗门。咁、今日红假啦，咁听日就会处理嘅。咁所以我系会处理嘅。 OK， 系啦，咁大家都不用太担心，我自己都系咁同自己讲啦。 唔好讳疾忌医最紧要。 同埋喺呢个过程，即系讳疾忌医呢一样嘢，寻日讲，即系你唔杀到埋身，你唔会处理自己身体嘅问题啦。第二另一样嘢都系我发现到呢个过程，就是、发现自己系一个几烦嘅病人，变成咗。 你系一个几烦嘅，即系有好多嘢问。 系啊， 嗯， 可能系因为呢件事自己唔熟悉啊，唔识解释。你平时伤风感冒咁都知啦，咁一向都系埋到去睇医生或者见姑娘都系肉垂针板上啊。你话咩就咩啦，系啦，我总之按你指示啦，你去安排嗰啲嘢啦。但今次咧好多问题出现，先由我第一晚去呢一个公立急症室，其实只系个分流处，但我完全忘记咗嗰个系分流处，所以一入到去个姑娘，佢帮我，其实佢真系安排咗最基本嘅急救，系啦，处理到 OK 止咗血，咁其实就处于一个暂时安全嘅状况，咁佢就按你嗰个严重程度去分流噶啦嘛， 系， 但我见到个姑娘嘅时候，就仿佛好似见到个救星一样啦，就希望喺佢身上寻求答案， 一啲答案 OK， 就好似啦，你啱啱讲嗰啲咯，即系你好想揾到一个原因， 冇错， 咁咧就疯狂地系咁问嗰、那个分流嘅姑娘，就话、其实咧我，因为我觉得佢只系认为系一个普通皮外伤，我就不断强调，其实我本身有笪嘢嘅，其实呢笪咩嚟噶？我都呢几年都有咧，我唔知系咩嚟噶，你帮我望下系咩嚟啊？咁佢不断地都系唔想认，先生，其实咧，而家我就帮你止咗血噶啦 ，OK 噶啦，咁我就问佢要问嘅系冇正面回应， 佢心谂我忙到呕啊，其实好多人要分流啊，你仲烦住我，我又唔系医生， 系啊，其实就系因为咁嘅情况。跟住我问咗佢三四次，佢先至勉强答：哦，你而家怎望似系疑似嗰啲血管增生啦，所以我先得到呢个 term 就咁解。咁但系 跟住， 我开始解得通了呢件事。我觉得当时佢应该系随口将一啲佢谂到嘅嘢话俾你听嘅啫。 因为可能连个医生都冇见过咁样，其实佢都可能冇见过阿姑娘。系啦，咁跟住佢不断打发到我咁上下咧，我就开始先醒起，系会呢个分流站嚟嘅。分流嘅意义就系按你即系初步嘅判断去帮你按你嘅紧急程序，系啦，去安排下一步啦。咁所以我就自己收声啦。咁但系去到寻日去到呢个私立嘅急症，其实我又出现同一个状况， 系 又去分流站， 一见到个姑娘又问啦， 唔系啊，佢帮我量紧血压，冇嘢做咁咪问下佢咯。 你系咪职业病啊？你咪冇唔可以 dead air 嗰啲啊？即系你唔可以静静地就咁，即系人哋度血压咧，静静地咁心平气和咁度噶嘛？你啊一定要一有 dead air， 我要讲嘢 啦。同埋我系觉得呢件事咧。对方俾我感觉觉得好冇乜嘢，而我自己觉得唔系冇乜嘢，所以我好想俾对方知道我个头真系有啲嘢咧，就不断又问嗰个私立急症嘅姑娘啦，我呢度有笪嘢噶，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噶啦，系啊，咁所以上面咧就流咗血啊，咁样咯，咁。 咁嗰个姑娘有冇嗰个心情系好少少？因为即系正常嚟计啊，私立嘅医院个姑娘应该冇分流处嗰个咁忙噶啦。 佢个态度就好啲嘅，因为佢首先唔系半夜啦。 OK， 咁但系佢都系讲嗰句咯，话呢啲咧都系留翻一阵你见医生问医生啦，系啦，我呢度都不能够答到你啲乜嘢。 佢心谂佢答到你，我入咗去做啦，我仲使喺出边同你做登记咩？系咪？ 同埋你，所以你去到呢啲嘅医疗体系，佢有一个程序啊，或者其他体系佢嘅程序咁样分开咧，系有原因。你唔好跳 step， 跳 step 啊烦到人，烦到人，跟住佢就嬲啦。 咁你后屘有冇好好反省呢一个自己嘅好奇怪要打？破沙盘问到笃嘅性格咧， 我都唔知啊，我就系觉得好有趣嘅转化咯。细个睇医生系唔出声，而家 大个就会喊出声，咁都正常嘅。因为你开始发现去到一个年纪嘅时候，有啲要面对嘅问题咧，你就真系要去正视佢 啊。今日拣你呢首歌，觉得都有呢种感觉。我觉得因为你人大咗嘅时候咧，多咗一样嘢，呢样嘢就叫怕死。所以好多嘢你都好希望打烂沙盘问到都知道个答案。 有喜也都有悲，如规定；有生也都有死，才算生命。倘若同时太多感情，各对了是脑细胞旺盛，长大了。为了生存食言闭起眼睛，有得也都有失，如宿命，有真也都有假，何以选定？拒绝我大个变错诈欺，但终于我在这大世界中暂停，方醒觉终于失去本性，大煞风景。后悔接受，为何无奈接受珍惜一切？为何无奈放手当初忧愁？为何无奈退后？世间不再如旧，被爱与否，为何麻木去接受这不得也？为何离别了高飞远走？天早已受够，当天开心因我便有。有得也都有失，如宿命，有真也都有假，何以选定？努力到获全世界。面对也需默认，于到时迷于真挚本性，大煞风景。后悔接受，为何无奈接受珍惜一切？为何无奈发愁当初忧愁？为何无奈最后世间不再如旧？被爱与否，为何麻木去接受这不得也？为何离别了高飞远走，今天早已受够。

can't do enough. Wrote too many songs about love, so I never really learned to grow up. I don't wanna be young, rich, and famous, if I can still be myself. So until my music gets famous, I'll spend more time on myself. So what would I be if I said I'd stop? How can I dream when I gotta wake up in the city of me? 两位非常出色把声好听的音乐人 Girl T 继 Boyfriend Material 之后有这首作品找来的，同他 feature 有他的女朋友 Moon， 刚刚这首叫做 Honest， 虽然情侣档，但是不是一首情歌那么简单，而是讲你能不能够坚持啊。 每当我问你要拐去左边，扫尽内心的旷野，你哋去拎住些古棍拍打着违背自己的文字。每当我问你要拐去左边，笑红梦想的爱意重加。我教你要乖乖地饮奶，系咪要乖乖地饮奶？直觉里听到啲 band 声，只不过俾啲钱肯冚晒。I can feel the sunrise， 每日遇上更神有 sunrise。但是最可惜我见到我盼望的都已将灵魂贩卖。Oh， 当年你答辩过一同善行，摇滚可以改变命运。举起个手势再捉紧个信念，就能让梦想发生。浪漫的概念靠网游，俗世与不世界感受。想知你飘咗去边，你飘咗去边，你系咪仲未变？说再见了吧，要多啲钱吧。说再见了吧，让世界变了样，反正你也无牵挂。最后的晚餐，我哋食完就埋单。我笑着看一切从天花中过的大厦，随时代一起崩塌。心早已有夜梦，明明我 feel 到你冇晒嘢讲，但不需要怕。每日需要隔间，每当我问你要关去左边，笑尽内心的狂热。你哋去拎一只古棍，拍打着违背自己的文字。每当我问你要关去左边，笑红梦想的爱意重加。我教你要关，我教你要关。我教你有光，我教你有光。 要要求每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一刻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要求所有人这样做呢，都是自私的。问题只是当你放弃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方法呢？因为有时做错一步就会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听过有 No for Friday 的 Reply 摇滚半途，你做错一个决定影响好深远，就好似原本谂住同你开心去旅行，点估到最后搞成咁呢？ 机转动，私隐秘密却被看到，跟他对话要骗说话，讲过几多 ？You and I 定还有更好。 T 嘅派台作品叫《宜兰食雪糕》，睇埋个 MV 啊，你会明白更加多呢首歌。啲人话同另一半去旅行可以了解更多，只不过当你了解咗真相之后，你又点会估到下场系可以咁凄惨，影响系咁大嘅？ 似梦里，在某月某日里，旺角尽处花去内里，有着你共我共花的唏嘘。约定我在这像对伴侣，没有话说，都似灯对，你共我在对望，就似默许。今天却等待冬天那苦去守候，寂寞就如空等。一束花怎懂得去追问？问就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一天一天我。转了半生，像悼念故人。每月每日继续继续去，在界限街鞠躬尽瘁，夜内看白发望穿的秋水。定你在那年再遇见，但你请解释那次失散，你让我在那夜已经昏睡。一束花怎懂得去追问？问就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一天一天。男男自愿将先所因，我继续坚忍。 仿佛一再敲问，问又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 作曲編曲監製都有黃文熙，填詞有梁柏堅，主唱的這位朋友叫 Ada 李子君，亦都是岑飛揚女聲合唱當中的成員之一。有這首派台作品叫做太子之花，是大家都希望這一段關係最終能夠開花結果的，但過程當中是會有疲倦的時候，就好似漩涡当中飞紧嘅雀仔，好攰一样。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得，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 填词嘅有冯松庆， 作曲編曲監製林家謙、林欣彤的派台作品叫做《林中鳥》。啱啱嗰首歌的 demo version 的时候就已经是用漩涡这个名字，啱啱听着那个編曲的走向都有这一种的感觉。阿 Mac 就将自己一些过往自己经历感受放在歌里面，希望告诉大家听是会累的，但是都要坚持。 高低跌宕，遥望天边远方，漆黑里仍有光，未怕渺茫。怎么破浪，无奈松不了绑，星夜里仍回航，亦向往。抬头望向星月太光，就放胆出走一趟，即使找不到却也不枉。迷失过早种下，还未绽放，回去寻到答案。如明天未上，走半路无尽风光美好，走失吗？寻到吗？没有地图，星空有雾，尽了光阴倒数，风掠过确信便看到。抬头望向星月太光，就放胆出走一趟，即使找不到却也不枉。迷失过早种下，还未绽放，回去寻到答案。 Forward 的七走半生， 抵达澳门之后要接受多次检测，相关入境人士的健康码将会标记为蓝色， 要入住酒店指定楼层，不可以参与不戴口罩的活动或者聚会及前往酒吧等。戴华浩又说，关于澳门人去香港的具体待遇，目前仍然与香港当局磋商，有消息会再公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博康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有意外，龙尾喺博康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而家近收费广场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另外喺西贡市中心一带咧，包括系福民路同埋万年街等等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政府合署对开嘅中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龙尾近黄竹街。咁而喺中区，因为有电车路轨更换工程，直至到下星期四嘅上午10点，德辅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皇后大道中嘅快线仍然系会临时封闭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崔杰同，我哋肚饿啦！ 吓、啊，我想食中餐， 我想食西餐， 我想食大餐， 点解揾我呢？ 因为你系崔神厨房， 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人类学 是考古 定研究灵异事件？ 你们都错不晒。人类学是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一切人类文化、社会现象和族群。简单来讲，即是研究生活。 切，什么都关事的，你讲晒啦。 不是我讲晒的，今个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开卷乐，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人类学的哲学硕士，上来和我们一起讲《人类学好东西，关于人类的我都想学》这本书。 18/22，儿童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钟哥， 乜嘢事啊？ 星期一至五有啲咩做啊？ 晨光第一线咯， 即系晏昼可以翻嚟开会啦。 都系嘅。 星期六有咩做啊？ 夜晚唔得闲喎。 晏昼可以做节目啦。 都系嘅。新节目做啲咩嘅？ 邀请啲前辈一齐翻嚟玩咯。 即系翻嚟玩啲前辈。 唔好咁讲。 呢啲节目有冇人听噶？ 你做就有人听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出一本书是做一个文字的记录，介绍十八个这十零年间是比较活跃的和有特色的动画创作人。咁而睇翻坊间亦都未有一本真系比较详尽啲嘅一个记录咯。大家好，我是卢子英，中意动漫的你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啦。留意星期日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子龙主持的全新加长版慢动作。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咁装置，佢就会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浸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画面。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个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识唱歌嘅人同你讲，佢要唱到唔似唱歌。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拍节奏？想跟风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幸福的归宿，难道幸福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冰冻，离不开，叫孤独。 编词话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今次歌曲嘅唱腔，因为佢同监制想钻研到一种自言自语，唔太似唱歌，但又能够同音乐底融为一体嘅感觉。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 Hers，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泳儿孤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上一首歌成绩好好，今次都送一句好正嘅嘢俾佢咧。 呢句非常之啱佢啊！ 曾斐突然好想你， 哇！呢句好似要唱出嚟嘅。 我哋收到音乐嘉宾啊，有曾比特啊，你好啊， yeah! Hello, 大家好啊， 好中意，好中意嘉宾啊，因为佢通常佢好开心笑得，虽然佢有揞面，但佢笑得好开心，好中意你嘅反应。 好笑 今次呢句我觉得好满足啊，我觉得写俾阿咪系好适合。所以我哋首先做呢个卷轴嘅 颁赠仪式先，将呢一句送俾你， 多谢你哋啦。 嚟到第二卷啦，上次就曾美特异功能啦，今次就曾美特然好想你， 同你嘅形象系，我觉得系衬嘅， 好正啊！突然好想你， 系啊， 希望大家都多啲想我啦。 同埋都谂起嗰句歌词啊嘛，即系国语嗰个咩错咧？啊，生你嗰个咧， 五月天嗰首啊， 五月天 都系呢个突然好想你系一个好经典嘅一个爱情作品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开得呢个头咧， 梗系同你讲爱情啊， 梗系啦， 好刺激， 已经紧张起来啊！头先 系歌嘅，我一阵间就会讲，虽然歌都系关于爱情上面， 冇错， 再即系前面再了解关于你。 愛情世界嗰樣嘢先。 因為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係之前我不如啦，到今次嘅新歌、我不是丘比特啦，都係一啲好慘情嘅作品嚟嘅，即係都會見到阿咪都成日掛住喺個口度，就係好似個下巴位咁喺個愛情嘅位置上邊，喺個歌曲入邊。咁但係真實嘅你啦，係咪真係一個成日都係下巴位先？ 我想以前細個的時候就會多一點，因為細個就會覺得這一種可能就是自己所認知的愛咯、所以就會成日將自己處於一個下巴的位置咯、不過人越大就慢慢學得多的時候就明白到呢样嘢，唔系应该系咁样咯。 即系嗰种你认知嘅爱系咁嘅意思、就是，就系默默地付出，不求回报嘅。 喺佢后边，跟住就默默守护佢，去爱佢咁样。呢种就系、是、可能细个就觉得呢种系就系、是、爱情咁样。 直头单恋。 系啦系啦。 O K O K。 有冇话做过啲乜嘢？你而家谂翻都算系，嗰啲就系嗰啲我以前觉得嘅爱啦，为一个女仔做嘅。即哪怕你而家已經覺得哇，嗰陣時點解會咁樣？點解咁傻咧？嗰啲 有絕對有，即係其實唱呢首歌《我不是丘比特》嘅時候，其實自己都有諗起一個細個一個經歷啦，就係、是、即係可能一段時間咁認識嗰個女仔一段時間啦，咁其實就係大家同校咁樣，咁相處一段時間其實都好熟絡，好 friend 嘅。咁我自己好早已經發覺係自己係中意佢嘅，咁跟住之後就但係就選擇可能愛於自己嘅嗰、那個。外形啦，同埋冇乜自信啦，當時都咁就 step back 啦，咁就喺佢後面去照顧佢咁樣啦，咁望住佢經歷咗幾段嘅相戀，幾段嘅失戀咁樣，咁去到最後其實中間其實有同佢示好嘅，咁等佢知道嘅，咁去到一個位嘅時候，等佢完結咗個戀情嘅時候咧，咁我覺得佢好似都 OK 啦 ，recover 到啦，咁我就終於鼓起勇氣同佢去表白啦，咁嗰陣時就用手機咁 send 個 message 咁同佢講啦，咁。咁心谂应该即系一齐咗咁长嘅时间相处咁长时间，咁应该都 OK 啦。 佢应该都会知道嘅。咁但系佢最后咧，佢仲惨过佢拒绝我，就系 send 咗六个字，就系我对你冇感觉。 哇！ 跟住好 sad 啊！ 跟住就系、是、后屘我就即系仲再打咗佢就唔紧要，我等到你对我有感觉为止。咁但系跟住佢就话唔系等唔等嘅问题，而系我真系对你冇感觉。 哦， 咁嗰张就哇都几唔开心嘅，其实都真系。 你中间有冇曾经觉得佢做嘅嘢，或者俾过一啲类似所谓 有啲息怒啊？ 自己 get 咗，以为嗰啲哦，原来佢系对我有感觉嘅嘢噶。 我其实而家谂翻，可能真系有少少系当其实当紧兵，即系可能有阵时佢约我食早餐，咁但系咧我等佢等到一段时间之后，佢会甩我底啊！哎呀 ，sorry 啊，今日唔记得咗啊，咁样。跟住有试过系真系，因为有表现啊，咁可能嗰啲。我唔記得咗，我已經唔記得咗咩表演。咁佢就約我食晏晝前一日，咁跟住好啊，咁冇問題。咁當我去到會場嘅時候咧，咁佢就同我：，哎 ，sorry 啊，原來今日要排練啊。咁嗰陣佢七點要 on show 啦，咁我十二點去到，咁我就足足等咗佢七個鐘喺嗰度。 哇！咁然後最後佢有冇出現咧？ 最後佢就係冇出現，就 on 咗 show， 完咗 show 之後先出嚟揾我咁樣咯。 哇！已經刉咗一刀啦，我 唔知我即系我唔知呢種係咪叫做佢當你兵，但係可能有機會。另外一種就係其實佢可能對你冇感覺，係一個朋友咁。你知有時對啲朋友好衰咧，即係對朋友，哎 ，sorry， 我聽日突然之間唔得啊！即係佢會毫無顧忌地。可以甩底，即系 friend 有时就可能系咁样样， 可能系咯， 可能佢系有机会系咁样样，唔知。 但系即系我可能当其时我自己就真系冇谂咁多，就一味觉得系咁样就可能就 系 已经系很 OK 嘅一件事，咁、所以去到最后就冇表白嗰阵又冇剔过一个可能会有一个被拒绝嘅风险，咁跟住之后就自己就。咁样就食咗呢个白果啦，咁就。 咁但系喺呢一个 message 之后，即系你向佢示好嘅 message 之后，仲有冇联络噶？ 嗰阵就已经就冇联络啦，都唔够胆再同佢联络，系啦，即系都惊会再唔开心咁样，所以就冇联络 咁 就。 咁有冇令到你之后对一个女仔产生咗感觉之后咧？又会谂翻，唉死啦！嗰阵时咁样，我会即系令到你再褪后啲啊？ 其实反而系学精咗，即系聪明咗，就系、是。有阵时你要去识谂呢一段关系系咪真系值得你去付出，或者你要睇得到呢个人系咪值得你去付出咯？我觉得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冇问题嘅，但系又唔系话要求回报，但系嗰件事 suppose 系要双向噶嘛？ 系 即系如果你嗰件事你净系俾，跟住佢就系 就係剔咗佢，咁其實呢段關係唔係好健康咯，就。 咁有冇開心嘅成功例子，即係或者一啲唔需要我咁辛苦啦，哇又要挨又要跪咁。 呢次應該最傷啦，都。 睇下最傷係呢次，咁、有成功嘅絕對。咁當然有啲就係可能好快好順其自然就一齊咗咯。咁、我都唔記得咗嗰啲係點樣開心嘅大嗰啲。 反而開心嗰啲咧 就唔記得， 好少好記得。 咁真係 開心啊嘛！ 開心嘅一定係深刻啲， 深刻啲。 因為啲好順暢就自然發生咗，就自然就一齊咗咁樣啦。 但係戀愛中嘅阿咪會係一個點樣嘅情人咧？即、就、係、是、一個點樣嘅男朋友咧？係 哇係。 你係嗰啲會需要係見得好密嗰啲啊，定係其實可能一個禮拜見一次咁樣左右都 OK 噶啦，已經係。 我又唔係嗰啲好黐身嗰啲嘅，即係我唔使日日都見，但係我覺得大家嘅相處又即係要令到大家要有溝通啊，即係好難可以，我唔覺得即係可能出嚟跟住冇嘢講就咁樣食個飯咁嗰啲，我覺得唔係幾好，即係可能兩個人要。交換一下每一日我哋就喺做過啲咩啊？即係大家要溝通一下，即係講下對方嘅感受啊！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關係咯，而唔係就咁純粹嘅吃喝玩樂咁樣。我覺得，因為我係一個我唔識講，可能我比較理性啲啩，係、啦，即係我覺得要有啲 溝通， 溝通呢樣嘢好緊要。 即係哪怕見唔到面，我 send message， 起碼講下今日做咗啲咩啊， 見到啲咩人啊，大概都要講下咁樣。 係咯，咁喺拍拖嘅你。会唔会好似你头先讲嘅嗰种啊？我中意一个人咧，我就瞓晒身为佢做好多嘅嘢啊，可以等佢，话等佢七个钟又得啊咁。到真系拍到啦，得到手之后啦，个呢一样嘢系咪你都会 keep 住？定系冇嘅男人都系咁啦，嫁咗热恋期之后 吓、你系咁噶？波成， 我系解啦。 哦，波成， 我系咁解咁啦。 我唔系咁噶喎， 你 day one 开始已经冇嗰啲系嘛？ 唔系，我哋交翻个，我哋抛翻个波俾阿咪先啦。 系啦。 唔系，我系点讲好咧？即系自从嗰单嘢之后咧，嗰件事之后咧，咁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你咁样狠心等佢七个钟而唔理佢，咁其实佢对你好极都有限啦，系咪先？咁反而我咁等我会等嘅，咁当然我会接受咯。咁女孩子嘛，系咁但系就系、呢个人系 OK， 值得我等咁咪，我咪 OK 咯。即系佢唔系嗰啲。哎呀 ，sorry 啊，临时又甩你底啊，又临时又，哎呀，好多原因啊，诸多藉口嗰啲，咁我就觉得有啲唔好应该咯。 但会唔会有一个即系都嗰一次咁伤嘅经历之后，都总会有啲阴影，就系、可能好怕一啲女仔做出一啲行为，就是、可能约你边日去边度食饭啦，你可唔可以去攞位先啊？咁呢一啲行为会唔会令到你起一个警觉、就系，诶呢啲我都系有啲怕嘅，即系都会有啲阴影嘅咁样。 我又好好彩嘅，即系我个人可能细个谂嘢都比较超啲，咁所以咧就好快就 recover 到啦。咁虽然都一段时间，咁但系反而又冇吓怕，又冇阴影，反而我自己。又好好彩地之后又冇遇过一个咁伤再有咁伤嘅一个事，咁所以自己都感恩嘅，真係即係都起码唔需要再重蹈呢个咁伤嘅覆辙先 好伤㗎喇嗰六个字我对你冇感觉、 因为呢 伤过唔鍾意你 係咪呀，同埋仲最惨係仲伤过呢啊，我一路当你都係好好嘅朋友，即係我宁愿一个女仔同我讲当我係一个好好嘅朋友，我都仲可以呃自己话咁就算冇辦法一齊，我哋都仲可以見下面啦咁樣。但佢直頭同佢講對你冇感覺， 好狠啊！ 好狠啊！呢、個真係，所以嗰下都真係好痛嘅啫。 咁你拍拖時候嘅乜？你嗰陣時算唔算一個浪漫嘅人？定好似你啱啱講，我理性居多，即係比較情感上嗰啲製造小驚喜啊，幫即係同另一半可能拍拖設計啊嗰啲嘢咁樣。 我會有嘅，但係即係。Normally 我係屬於理性嗰 part 噶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大時大節，例如佢生日啊，或者係周年嗰啲，咁我會有啲嘅驚喜俾佢嘅。咁我仲記得試過瞞住佢，跟住叫嗰個鋪頭帶佢整一個即係個女朋友啦，咁就係個整一個 3D 嗰啲公仔咧。咁佢事前唔知咩都唔知，跟住直頭去到尾，跟住當佢收到嘅時候，哇！跟住因為好似樣嘅嗰、那個，咁就我哋兩個就係好 sweet 咁樣，佢咩都唔知，咁突然間就收咗公仔咁。 即係為佢製造呢啲少少嘅驚喜咯，就會。 sweet 好 sweet 嘅呢啲嘅。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渣。 我仲以為你好勁添，頭先咁樣。 我都講我俾你聽，我有幾渣噶啦。 咁啊，嗱，頭先講你自己理性居多，咁當然即係大時大節會有浪漫嘅啦。咁但係喺即係兩個人相處，總會有意見不同啊，或者間唔中有摩擦，好正常啦，有啲會。咁你算唔算係脾氣都大嘅人咧？喺女朋友面前？ 我唔算脾气大喎，即系我其实系好少发脾气嗰啲人嚟嘅，可能一年都发唔到几次咁样。但系我除非嗰件事真系好严重咯，咁我就真系会块面就会黑咗，咁嗰下个气场就会唔同咗，咁周边啲人就会 feel 到就开始缩噶啦。即系我因为我嬲嘅就系真系可以好嬲嗰啲人嚟嘅，咁嗰个气场嗰个黑面嗰个程度系会令到人有啲。有啲驚嘅感覺嘅，咁所以我反而自己好少發脾氣，但係一發脾氣就會發得好大咁樣咯。 因為平時笑口噬噬啊嘛，每次見佢都咧，但係我成日都覺得越笑口噬噬嘅人咧，即係其實我都係，即係你如果突然之間你真係 click 中咗佢一嬲咧，係可以好。是可以好劲噶嘛？ 系啊系啊， 嗰、 啊啊 那 个反弹可以好大，但系通常因为一啲乜嘢嘅事情先会 click 到你嗰个咁大嘅情绪咧？ 嗌交或者一啲自己觉得明明应该系咁样，但个方向又唔应该，但个方向又朝咗另外一边去嗰啲咯。但系呢样嘢系可以人为控制到嘅，但系又应该要发生嘅嘢冇发生咯。 好 系啊，即系女朋友饮醉咗酒，咁其实。但其实嗰下就真係好嬲，跟住就真係因为有啲行为我自己觉得唔好妥当咁样啦。 OK, okay, okay. 咁我就当下係即係大叫咗出嚟，即係喝咗出嚟囉。咁、 oh. 我係即係成条街都听到。 OK, okay. 你咁好中气你。 係呀，我都估唔到啦。 你叫别人讲因为唱歌嗰把声。 係囉。 放咗你嗌喎。 一夜就放咗出嚟啦。嗰下个气好足啦。太嬲啦嗰下。咁跟住之后啲 friend 咁样捉住我都俾我劲大力地揈开咗。跟住喝佢囉不停咁。咁係囉。咁我自己都因为公众地方我觉得又唔係幾好，即係有啲行為如果唔妥當，我覺得要收斂咯。但係當你下嗰下飲醉咗，又唔識收斂嘅時候，就可能對人哋好困擾咯。 真係唔話得㗎啦，講真，即係佢都去到呢一個地步嚇，先開始發脾氣咁樣啦。 同埋個脾氣都發得啱啊， 冇錯，好合理啊。 即係飲醉咗酒， 唔發我就好擔心啦。係啊，講真。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 求遇到爱神，交往难，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听我今日嘉宾曾比特 Mike 嘅上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我不如》。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新闻翻嚟会有佢介绍佢新一首嘅派台作品《我不是丘比特》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再次引用公安条例，中午起封闭围绕中央草坪和足球场等的范围。警方在铜锣湾一带拉起封锁线，有市民被票控违反限聚令。职工盟和社民连等团体在港岛和九龙摆设街站，团体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战和两名成员在旺角被警员带走。警方表示，凌晨大约两点，有人向礼宾府近下亚尼笔道斜坡投掷多瓶易燃物，并且引起火警，火警随即被扑熄，无人受伤。警方說爆炸品處理貨人員接報到場，發現六罐卡式石油氣和三瓶易燃物品，人員檢走有關物品進一步檢驗，經初步調查之後，案件列作縱火，交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跟進，未有人被捕。港島總區高級警司廖家琪中午表示，有人公然向禮賓府投易燃物品，甚至引起火警。警方對這些違法行為予以強烈譴責，定必作出深入調查，將有關違法人士繩之於法。英國外相藍濤文早前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一年以來，被用作有系統性地壓制香港民眾的權利和自由，而非保護公共安全，批評北京政府繼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個別英國政客再次老調重彈，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惡意詆毀抹黑香港國安法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發言人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來，國家安全得到維護，香港社會重回正軌，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沒有中央政府出手止暴制亂，與國安法保駕護航，就沒有香港的長治久安。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正告個別英方政客不要再沉溺於昔日的殖民舊夢，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務，否則必將自食其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已經協助超過170萬名海外中國公民接種新冠疫苗。發言人汪文斌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牽掛著每位海外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宣布推出春苗行動以來，外交部和各駐外使領館已經協助超過170萬海外中國公民在160多個國家接種中外新冠疫苗，切實將黨和政府的關心關愛送到廣大海外同胞身邊。

在今次呢一首歌丘比特是爱神啦、啊。咁而家我不如嘅时候嗰隻歌嘅最尾嗰段呢其实有歌词呢都有提及到呢、這个。即我不如一个人却奢求遇到爱神。咁我觉得唔系咁巧嘅。即哪怕系你哋去读嘅时候或者填词人去諗。就爱神就系埋咗一个种子。今次呢一首歌呢就用爱神丘比特呢一个嘅 title 嚟做啦。咁、嗯。呢、这個就係我估嘅，即係一早 plan 咗噶啦呢啲嘢咁。 嗯 ，OK， 咁啊，我講埋我估嘅先，因為咧今次咧 MV 好幸福，阿咪真係好幸福，我都好羨慕啊！揾阿袁禮林去同佢做呢個對手戲啊，仲有一場攬攬，我睇到個冇啊，換咗電話啦，因為上一部電話俾我掉爛咗。咁所以我觉得咧，咁幸福嘅场面，肯定系咪自己争取翻嚟嘅，边有咁幸福嘅事噶？ 唔系啦， 我估系咁样嘅。 嬲啊！我哋而家嬲，我哋发脾气。 所以阿咪你开估先啦， 唔好发脾气住先。 好啦，阿咪佢可以逐样揭晓啦。 啊，关于袁丽林嗰个先啦， 系佢即刻澄清好意思出嚟， 要澄清一下先呢、這个。 好担心，好惊大家误会咗。 我成日俾人闹嘅，依家。哦，点解你可以揽噶？点解啊？就好多人闹我 而家。个意思 啊？唔系啊，其实唔系我安排嘅，唔系我要求噶。系啦，咁其实咧，我系拍摄前咧，我先知系原来系 Angela。咁我有听讲过嘅，但系我。未 confirm， 咁跟住后屘真係 confirm 嘅时候，我就哦 my god， 其实仲要係去到会场呢我都先至真係夠膽肯定係 Angela 嚟嘅。咁所以呢呢、這个唔係真係唔係我安排，我冇发誓呀，冇恭喜先用啦，冇恭喜先用啦。 我好明显呢阿咪应该係去到现场呢个嘴角 keep 住向上扬嗰啲嚟嘅。 忍唔住啦。咁其实现场好紧张呀，你明唔明呀？好紧张呀，你行过去见到哇女神咁、啊、大佬。係hello。跟住之后又唔够胆行过去同佢倾偈啦，因为女神嘛，咁、我都系 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先。咁佢好好嘅，佢就特登行过嚟同佢，你做咩啊？好紧张咩？你跟住即系同我倾下偈，等我舒缓下情绪咁样。咁、因为要做戏啊嘛，咁我就系啊，即系自己都会担心咁样。佢都教我点样去啊放松啲啊，咁所以佢都好好嘅。 哦， 嗰日女神啊，所以 点样去投入嗰个角色呢？我见你哋都好投入、啊。即系好嬲， 你咁样，你都好投入， 好投入， 睇到好投入， 好 难投入啦，有 Angela 咁， 我都想投入下， 投入佢怀抱系嘛， 佢怀抱系啦，点样投入同阿 Angela 去相处嘅时候，点样去投入嗰个角色咧？ 系咯，其实佢都即系反而系自己个思想上面咧，即系谂法上面咧，即系有阵时你要去谂一啲嘢去配合翻嗰个当下嘅情绪咯，所以佢都好好佢。同埋佢真係好好戲咯！我仲記得我企喺佢隔離咧，有一幕就係佢要一個人啦，跟住之後坐喺度，個情緒轉換由散漫，跟住慢慢去到佢情緒崩潰。你喺隔離見到係導演一嗌喊，佢就真係即刻崩潰俾你睇嘅，嗰下係好震撼嘅。咁我都哇好犀利！咁因為佢嘅情緒真係好覺得真係做得好好，咁佢係帶到我入去我需要嗰個情緒度咯。啊、所以佢真係好正，同埋佢嗰个转换真係话嚟又嚟，佢喊完之后、其实你见到佢个样子你真係好想去安慰佢。 嗯。 但你行过佢就突然间同我讲话好恨我被蚊咬。 哇嗰个。即刻出到嚟。 即刻出咗嚟。好犀利啊真係。所以你想话即係当佢去配合佢嘅时候佢係 lift 返住我好多嘢度。所以实在太感激你拎住啦。 咁样拍嘅过程当中，因为本身有一个角色嘅设定，有个故仔咁啦。咁你脑里边有冇话啊？即系我有时有啲 mood shot 或者点样都好，我脑里边要谂住啲乜嘢画面啊？咁样嗰啲有冇噶？ 有啊，即系因为我系呢个 MV 入边，我系中意 Angela 中意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我每一次我要谂一啲嘢嘅时候，我就谂，因为我哋其实系有少少就系唔同嘅时空，一个空间但系唔同时空，我就要喺度谂就系、是。佢喺边咧？我要揾佢，但好想揾到佢，但系因为佢已经离开咗，我就揾佢唔到，嗰种唔开心咯，吓、就不停喺度谂呢样嘢咯，真系。 咁揽嗰场戏之前，使唔使有啲咩准备 啊？要排咗几多次先？ 你使唔使食香口胶？ 系 啊，知会唔会突然之间一导演要求咧食香口胶稳阵啲咁？ 有啊，醒下神先啊嘛，系咪先？同埋唔好咁紧张啊嘛，大佬俾人揽，即刻唔好企定定先，喐下个人先。冇啊，咁嗰次就系、是。揽嗰下啫， 系咪尴尬嘅都会？其实 有啲嘅，有啲嘅，有啲嘅。但系佢好好啦，好专业嘅真系，就真系 系 话喊啊喊，话揽啊揽，跟住就 lift 翻我过去。咁当下都冇尴尬到，因为俾佢带紧我个情绪过去。咁所以佢真系好好。 因为比赛我觉得我会硬晒太啊，个人即系喐都唔敢喐啊，即系我会梗咗个人，你揽落嚟系 O K， 但系我唔够胆做翻任何动作咯，会系咁咯。 我有少少嘅，但系拍咗一两 tick 之后就 关咗啦。 哇，你睇唔睇到啊？拍咗一两 tick 之后啊，即系有三 tick 啊，起码。 都唔知系咪特登 错嘢， 都唔知呢个系咪特登。哎呀 ，sorry 再嚟咁样 投诉啊！ 哎呀，讲错嘢啊，真系。 咁啊，但系回归啊，波城头先问你嗰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呢一个我不是丘比特咧，就好似系同上一首我不如嘅歌词系有拉楞，即系好似一早已经 planning 噶啦。呢、這个佢阿波城估得啱唔啱先？ 唔啱你即管讲，唔紧要。 系啊，你话唔啱就话睇下 band 落嚟就得噶啦。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有少少嘅，但是其實不是真的特登去咁樣有個鋪排 哦， 因為我自己其實收到呢首歌嘅時候，我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都覺得啊，呢份歌詞有少少呢個前傳嘅感覺，即係我自己都有呢個諗法嘅，所以我會話你唔啱嘅，但係我亦都唔會話你啱嘅，係啦。 咁、但係你收到呢首歌或者呢份詞嘅時候，係已經係第一隻歌，我不如出咗街嘅啦，已經 係。 OK。 咁你覺得似前傳嗰個位係在於啲咩㗎？ 因為我不如其實有少少就係你不如一個人嗰種好絕望嘅感覺。呢首歌其實係有少少就係、是。你去到一个位置就是你明知好多呢首歌其实讲紧就是你一段关系你明知冇结果你都依然选择中个头埋去欺骗自己嗰种自欺欺人嗰种苦啊！但其实去到临尾都仲会识得有少少就是自我安慰， 系 咁所以咧其实未到去好绝望，咁再如果之后你再经历多啲就会变咗我不如咯，即系有个咁样嘅我不如嘅前面嘅感觉咯， 系、即系因为未经历。咁多傷痛嘅嘢，所以 都痛㗎啦，都傷㗎啦， 即係好似你當年咁樣嗰種狀態。 即係如果再經歷多幾次，我都變咗我不如㗎啦，應該真 係 會。 今次就係應該係冇咁嗰個痛苦係輕翻少少嘅，即係苦中都有一點甜啊，起碼都仲有。 識得安慰自己喎。 咁啊，用到我不是丘比特嘅呢一个名字或者呢个题材，有冇了解过系咪就系想食翻曾比特呢一个名 字？啊，其一啦，呢、這个其一啦，咁彼得啊嘛，可能下首歌就叫彼得。 佢有噶，佢有个名噶。 咩啊？ 下首歌 哦，呢、這个系许文轩喺佢 I G 留言问佢系咪下一首叫不彼得啊？我不是不彼得， 彼得啦， 我不是彼得， 系啦， 可能真系会 系， 等我。同公司反映下 嘅， 其實都食翻有少少佢嘅意思，因為丘比特其實係一個即係大家知丘比特嘅故事，丘比特一個愛神啦，咁愛神佢有金箭同銀箭啦，咁金箭就係好啦，咁即係甜蜜嘅戀情啦，銀箭就係恨意啦、痛苦妒忌嗰啲啦。咁、其實咧但丘比特呢個角色其實有少少就係你喺天上面就係觀察啊，用一個觀察者嘅角色去。感受人世间嘅爱，系咁，所以咧，其实个深刻就系讲紧我自己，我都系一个观察者去观察 Angela 同佢男朋友，即、就、系、是、MV 入边啦，系一个观察者、第三方嘅身份去睇佢哋。而呢个丘比特嘅故事咧，其实去最尾系神话入边比较少有就系喜剧收场嘅，咁、即系排除万难，终于可以喺埋一齐啦。而我 even 我排除咗万难，依然都只系可以。在 Angela 的后面去默默去守护他，咁其实就是食翻呢两个意思咯。 哦， 同埋有个小彩蛋嘅就是咧 ，MV 入边咧只手咧有伤咗嘅。 系啊系啊。 吓，咁呢个伤痕其实就是对应翻丘比特呢个故事咧。咁佢第一次见到一个公主，咁就系俾佢嘅美貌所吸引咗，咁就唔小心喺射箭嗰下咧介伤咗自己嘅左手。咁呢条伤痕就系咁样嚟嘅。 哦，所以 MV 叫做直线咁样，就好似射箭介伤， 介伤咗只手咁样咯。 哦。 呢个少少嘅彩蛋咯，系。 哦，咁所以唔怪之歌词嘅时候，特别一开头嘅时候，都会用一啲咩凡人状态， 即系同神明咁样。 系啊，即系有呢个咁样样嘅主观镜，好似俾听紧嘅人知道，哦，你唱紧嘅呢一段其实系一个咩 angle 咁。 其实有少少似都。 系，咁啊词方面咁即系都系阿林敏玲帮忙去填啦，咁样咁里边讲到嘅词，我谂你自己都好深感受，就好似头先你讲细个嗰阵时嗰个古仔啦。 系啦， 会唔会真系谂翻呢啲古仔嘅时候先去 录音 录音嘅？ 有啊有啊，当第一次收到呢份词嘅时候，其实都觉得好傻，即系每一个人曾经都有一个咁样嘅故事咧。其实我录音嗰阵都自己都 recall 翻呢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年轻嘅时候，或者佢心目中有一段咁样 默默去付出，但系又明知唔得又去咁样去付出，去至少参加比赛啊！即系好似爱过就 OK 啦，嗰种傻劲，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咁，所以呢首歌其实我都希望就系如果每个人有呢种咁嘅谂法浮现咗出嚟嘅时候，呢首歌可以帮到佢有一丝嘅一个共鸣咯。 系咁去到录音嘅时候啦，今次阿 Eric Sir 嗱上次访问就 keep 住我，起码不下五十次系咁有讲 Eric Sir 呢个名。咁今次呢一首歌都一样，佢又做监制啊，又分作编曲咁。咁喺唱即系唱先啦，录音方面，佢有冇都同你去倾点样样去表达到你啱啱讲紧哦呢只歌承载住嘅个情绪录咧？ 啊，有嘅，其实都咁第一次录就当然好紧张啦，录我不如嘅时候咁啊。好多嘅懶音啊、震音即刻出曬嚟啦！咁當時都俾人頂到好犀利嘅。咁今次都佢都有讚我，就係進步咗好多。咁好多嘅咬字啊都處理得好好。咁好多拿捏個情感都拿捏得好好。但係就係有啲某一啲字都仲可以再做得好啲咁樣。例如可能傷啊、脹啊呢啲字，我有陣時 back of tongue 嗰啲字，我自己會好容易搞錯咗。咁佢就話呢啲字要再小心啲咯。 哦，但你话今次录嘅时候，去到佢发现到，即系佢赞你好咗，系咪？其实可能两首歌录嘅中间，你自己都落到啲副工去练习。 咁当然啦，当然啦，呢个需要绝对系，因为自己原来一路自己讲嘢冇留意，就系个口嗰个嘴型啦、条脷啦、个摆法啦，咁反而花多咗好多时间去处理呢样嘢咯。咁懒音嗰方面就真系，因为自己其实真系由细到大、都发觉，即系录咗我不如之后都发觉，原来自己细个讲嘢都系都几重懒音嘅。咁跟住之后就慢慢可能真系要去改善佢咯，即系录下歌咁听下自己嗰啲字咁读成点样，咁就不停去加以修改咯。 因为而家听阿曾比特讲咧，我先发言嘅，因为我。就咁听佢讲嘢，完全唔觉得佢有懒音嘅，即系你系 真系几好， 系已经完全冇咗啦嘛。你嗰阵时点样练习去甩呢样嘢咧？ 我第一件事就系、是、大家都戴住口罩啊嘛，咁就擘大啲个口讲先啦。咁其实第二样嘢，即系因为你擘大口，咁你一喐面嘅肌肉就好啲啦。咁同埋我有试过少少咬木塞去练 读嘢嘅， 吓同埋留意翻个字咯，即系我会有啲字我觉得自己读唔到嗰啲咧，可能你即系好似双咁，又要前、又要后啊嘛，咁就真系听查字典去听拼音。 哦， 因为如果唔系，我就觉得自己会读错。尤其是呢节幸福啦，有时候都会幸福啦。 系 呢啲时候我都会前后自己会搞错啲啦，都尽量俾啲专业嘅人士读一次俾我听就会好啲啦。 系 好短时间内已经进步神速，而家做访问完全冇啊，听唔到。 太多谢你哋啦。 咁呢个就系喺嗰个字可能发音上面嘅一啲叫 preparation 啦。咁喺情感上面会唔会今次呢一首歌有一啲嘅部分要录嘅次数比较多少少，就系因为我、原来嗰个位好重要好 key 嘅，可能系监制 Eric Kwok 觉得呢一、个要差少少到，或者有啲太多咁样，有冇呢个状况出现过？ 今次反而好啲，系、比起上次系今次嗱，佢都赞我就系今次拿捏得仔细咗好多，咁所以咧反而多咗好多时间我哋去处理就系啲字上面啦，同埋嗰个拍子上面嘅嘢，即系嗰个 groove 啦，成首歌嗰、那个，咁所以系我觉得比起第一次自己嗰个进步系都 OK 嘅，只不过。佢话可以再进步得快啲咯，系啦 ，Eric Kwok 就话，就当然嘅，我都觉得，咁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先呢个。 佢讲都好快噶啦，打两只歌之间几个月时 间， 我会继续努力噶啦，其实。 咁但系作为你第二首作品啦，我不是有彼得。咁除咗要去参与个录音嘅部分，有冇话自己都会有时去八卦下啦？因为我知道，我知道编曲系张子坚同埋 Eric Kwok 一齐去做，会唔会有时都八卦下啊？到底？只歌系点样编嘅咧？即系我有冇得 say 嘅咧？我有冇俾啲意见嘅咧？咁样 了解下咁样。 我对上嗰只，我不如咧，我就冇机会可以系参与喺入边啦。今次其实有，我系睇到吉他部分个录音系点样。咁我只可以话就系、哇，好正真系，因为我今次真系第一次去睇住首歌点样录个吉他 part 啦。咁我就真系听住佢点样弹。咁其实咧。一开声一开吉他，嘟嘟已经系起晒鸡皮，咁我就喺隔篱，真系好似个学生咁，就系睇住一路学紧，哇！系原来弹吉他佢一好犀利嘅吉他手，原来一下就已经可以 drag 到你入嗰个 feel 嗰度，咁反而系 一路聽嘅時候一路好 enjoy 咯，真係。 嗯，咁我深信好多人聽呢首作品嘅時候都容易留意到佢好出嘅吉他部分同埋嗰個鼓嘅部分，即係有一種好 big hit 嘅感覺嘅，所以我都係嗰啲會 loop 住聽嘅人嚟嘅咁樣。 有冇都問下可能編曲啊監製佢哋講翻一啲樂器上面嘅選擇啊，即係哦，即係呢個鼓咁你用呢個聲啊嗰啲咁樣，有冇機會可以問到佢哋咧？ 因為我覺得出嚟個效果好好，咁我就冇刻意去追問，咁反而我覺得呢個梗係當面就可以問一問咁樣，咁反而 MV 我就有問，即係嗰個 idea 係咁樣，咁等我可以容易啲去投入喺個 MV 度，因為自己拍 MV 嗰日都好驚嘅， 係 好驚好多 MV 嘅部分去做戲啊、對眼啊點樣，反而係呢一 part 我自己就用多咗時間去同個導演去傾咯。 係咁，我問導演，即係呢個故仔佢嗰個靈感係嚟，即係當然我會 base on 歌啦，但係譬如有個咁嘅情節啊，或者交通意外嗰啲，佢有冇同你 share 可能哦唔知朋友嘅經歷又好，或者一啲電影嘅 inspiration 咁樣？ 佢同我 share 過噶，但我唔記得咗。 建力confirm讲第一句， 我又觉得咁样啦，都 打俾个导演， 都人之常情嚟嘅，都人之常情嚟嘅。你见到袁丽琳咧，其实啲剧情嗰啲就唔记得噶啦。 系啊，嗰下紧张到佢讲咩我都唔好记得。 所以我完全明白阿咪嘅，你比在我一样嘅啫。 你个样仔， 所以幸福啦，今次唔使讲咁多啦，我哋听歌得啦，睇 MV 啦，大家。 下次只歌想搵边个拍有冇啊？ 揾你咯，揾你两位咯， 唔好啦， 系咪啊？ 我哋 即 系咁 易啫， 我哋揽揽嘅时候 ，OK 啊，你揾多两个女仔嚟，我哋做一啲 有一谂啦，咁啊有， 咁啊有谂啊， 系啦， 我打俾 Angel 啦，直接同佢讲 ，OK 啊 ，OK 啊， 廖子瑜加 Angel 啦，就咁话啦 ，OK 喎 ，OK 喎，呢个都 一系就 Jessica 加 Kian 9896。 我哋先系真正公器私用， 我哋真系自肥计划。OK， 系啊，咁啊，多谢阿咪今日想我哋介绍呢首《我不是丘比特》。 Thank you，Thank you。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你到我便你到我，顺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都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顺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都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 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再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纵必输的比赛，神灵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今日节目最后七点前，为你带来曾比特的新派台作品，叫做《我不是丘比特》。听日五点见，拜拜。